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幸运的人别说废话。

愁万国让人笑，我自然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，我多错，我多怪，就你最明白。我不信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

城楼，每当想见你一面，我就想起开口，你若回头，就永远生活我交流，无需太多的语言，用声间替代永久。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 一半醉

吹来，我的心海有起伏不定。回首前尘往事历历，怎么去说清？男人啊，念最熬，一切都掏空。只是真心的泪，怕你不懂，躲在心中的感动，慢慢变成了痛。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带着滴滴浪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，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往前飞奔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就在夜里叨扰你的青春。爱与不爱，等与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藏着滴滴浪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，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往前飞奔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总在夜里叨扰你的青春。爱与不爱，等与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 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，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里的情歌动人依旧，我们也给您回忆的空间，让您回到从前。接下来请欣赏动力火车的《无情的情书》，张学友《遥远的他》。 我笑傻几个字，不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，不爱。

冷的月。